北京时间17点整。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其实有一些年头了，它是来自于1976年的在香港走红一时的电视剧《狂潮》当中的同名主题曲。不过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怀旧青年方大同的翻唱。 相亲相爱也相争，大家偶遇在人海，你我各留痕，几许风雨事，多少爱和恨， 刚我们来听到这首《狂潮》，我们说它是1976年的著名的香港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而这首歌的原唱呢，就是最近几年又在香港无线的电视剧当中露脸复出和重新走红起来的关菊英。可能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并不知道关菊英曾经辉煌过的历史。她在70年代和80年代就已经是香港当红的一线女歌手了。早年呢，她都是以唱电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来为主。90年代，她淡出娱乐圈，2003年以后复出。最近几年，更加凭借《溏心风暴》当中的角色红遍湘江。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马上我们要继续跟你听到的这一位，他是有着显赫家世的郑中基。 我抵不过你的眼泪，你抵不过我的赞美，我抵不过你的妩媚，你也抵不过我偶然的慈悲，我抵不过你的放任，你抵不过我的真诚，我抵不过你的体温，

在这冷漠的夜里，等你等到我心碎，始终不见旧爱侣，直到别愁各一对，是我错失的字句，把你伤透我不对，今晚请你念过去，来将生活占据。 等你等你等你，一世一世等你，我真的真的不嫌舍弃，恨上当天的一切能回味。想你想你苦痛，等你等到心痛，无情的北风将我吹送， 孤孤单单的我又怨道，让我继续等下去，等你等到我心碎，星星今晚伴我醉，就像同情我空虚，又在雨中等你，痴痴的我心已碎，眼眶的雨渐隐退，人消失风里去。 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唱遍全国演遍世界的作品，而且它也是近些年来在中国或者在国际或者涉外场合当中演出最多、形式最丰富、发行量最大的乐曲。它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民歌《茉莉花》。但是在我们流行音乐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来听到的是莫文蔚的版本。 Hi. 刚来听到这首《茉莉花》的版本，对于大家来说算是耳目一新，因为这首歌全世界的华人可能都不会陌生。如果你听惯了民歌版、流行版的《茉莉花》，反而觉得莫文蔚的这个 R&B 的版本会令你觉得耳目一新。除了莫文蔚的嗓音是公认的独特，而且这首歌还给我们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 谁人近日与你干着快乐事，你我之间存着合影纸。假使再拖亦为无意义，让我尽变历史故事，不想再继续痴恋爱的面子。但暗里我却见惯那场汹涌的爱，那次遇上 刚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三妹郑秀文带来的《灰色》。其实无论是郑秀文也好，或者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莫文蔚也好，作为香港歌坛的天后级的人物，他们不仅外在的造型总是会让人觉得惊艳和出人意料，而且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感情生活也一直是媒体争相挖掘的目标。他们都在大荧幕上一次一次的成功的诠释出各种不同类型的都会男女的爱情故事，而他们本身也同样成为都会女子代言人，所以他们的爱情观、他们的恋爱态度自然会引起歌迷的追捧。他们都算是那种我行我素的非常有自我的艺人。大牌周大哥，接下来我们就想跟你听到唯一的王菲。 姑娘还没有回忆过， 我不再需要天天辛苦， 或者是对的，或

每次来听香港歌手和台湾歌手，你就会发现很明显的差异。香港歌坛的歌手，他们的身上有很明显的商业痕迹，所以他们的旋律或者是制作和包装显得更加精美和优质。可是相反，台湾的歌手或者音乐人，他们的东西就更加充满了人文色彩，会温柔一些，会要含蓄一些。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台湾的音乐教父李宗盛。 十几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那个的，我猜想十七岁的女生有明亮的心和朦胧的眼睛，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早已过了十七。十七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那个的，我在想十七岁的女生也许没有想象中的精，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明年就要娶亲。十七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那个的，我猜想十七岁的女生有单纯的心和复杂的表情，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没有什么关系。 十七岁女生的温柔， 每天等待着毕业典礼，也许你正是十七，懂得都是有别人的道理，也许你过了十七，往前看往后看都有点吃力。 这是一首很难听到的老歌了，叫做《十七岁女生的温柔》。也许你也曾经被那种温柔所深深迷恋，或者你也曾经经历过那个温柔如水的而且不复再来的十七岁。李宗盛的歌总是给我们漫不经心、玩世不恭，可是又一针见血的感觉。他写下的那些歌词也常常让你心惊肉跳，这是一种共鸣吧，或者这是一种历练之后的懂得。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听到张清芳。 你微笑时彻底放弃那段纠缠好久的感情，你说自己恍然一醒， 青彩色的糖衣，只有在真实靠近才怪自己眼睛。哦，眼睛，你的认真的眼睛，把爱情用音乐来吸引，总是左看右看看不清。 张清芳绝对是细腻的，是技术流派的歌手，她的转音，她的高亢的美丽的音色都是很多女歌手所不能及。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听到另外一位同样来自于台湾，但是她的音色和唱歌的方式和张清芳应该算是两个世界的人，她就是一直在 pub 当中进行现场演出的黄小琥。只要是听过她现场歌唱的人都会被她的声音所深深的惊艳，就像你喝过了一坛陈年老酒，让你颇有回味，还想要一喝再喝。 如果命运可以定做，如果有另一次选择，我想我还是会把手让你紧握，快乐地陪你去坎坷。就算你有天变落魄，就算你老得不能动，我想我还是会挽着你看日落，你的心疼在泪光中，上彼此嫌麻烦，眼神中关怀那么满，没说爱 的伴，在人前从来不浪漫，在心中却总为对方打算。最懂的人，最暖的伴。心中却总为对方打算，最懂的人，最暖的伴。嫌麻烦，眼神中关怀那么满，没说爱却早已认定一辈子的伴。在人前从来不浪漫，在心中却总为对方打算。最懂的人，最暖的伴。心酸没有遗憾，什么是陪伴，什么是心安，你是答案。 住过很多旅馆，也不算流浪，电视开着整晚，不孤单，惹过几个麻烦，说不上艰难，像情歌太高亢，唱不上，听过太多别人的感伤，只想在人生里游荡，现在就走，不要回头，现在就走， 像个偶像歌手，情歌唱到红，借给谁的温柔，不能回首，谁都曾经畏惧我，you know， 没谁。加油，你的天空没有不同，别忧愁，现在就走，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跟你听到一首其实是非常流行的作品，它的最原始的样子。这首歌的原版就叫做《玄牧》，是来自于王菲，但是在这首歌被王菲唱红之前，它的原作者袁惟仁在创作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 demo 的版本，后来他也把它发表于世，被我们所认识。所以这个故事的原始版本讲的不是爱情的旋转木马，反而是一段发生在 LA 高速公路所讲述的一个分手故事。 记得去年夏天在阿维的机场，捧着一束鲜花，青春的模样在如今大厅里不停地望，把我的出现消失在你身旁。你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可是出现只只有旧时的路上，我莫名期待地望着窗，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 Sunset Boulevard Santa Monica，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 Above the city Round the highway， 你就是我的天堂。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成长。 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 迷失也是方向。 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在世俗限制只有旧时的路上，我莫名期待的望着窗，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 Sunset Boulevard Santa Monica，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 Above the cityRound the highway， 你就是我的天堂。 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幻灭原来才是成长。 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 迷失也是方向。 Sunset Boulevard Santa Monica，新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 Above the city Round the highway， 你就是我的天堂。 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幻灭原来才是成长。 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 迷失也是方向。 吉他来伴奏，袁惟仁带来一首《恋曲 LA》，跟玄牧的区别和感受，就要留给各位慢慢去思考了。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的另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作品，叫做《积木》。这首歌的曲风非常的慵懒，它讲述的是一个无所谓得失的爱情哲理。在这首歌里面，这种悠扬的演唱的方法以及口琴的声音，让你好像想到了那个慵懒的同样喜欢拖字唱腔的陈升。所以陈奕迅在多年以后会不会真的变成像陈升这样子的老男孩呢？我们也许可以在这首歌里面找寻一下答案。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大牌主打歌，明天我们再见。 现实乃精美糖也没了，就开始习惯喝黑咖啡了。想象力丰富是好还是坏呢？怎么觉得苦涩有点甜甜的？先是沉默长了，后来吻也停了，就慢慢一边爱一边哭着。好朋友太多是好还是坏呢？怎么说的全是我不想听的。我们的关系多像积木啊，不堪一击却又千变万化，用尽了心思盖得多像家，下一秒钟也可能倒塌。幸福的期待正像积木啊，我会幻想就能推多漂亮，可惜感情从来就不听话，从来出发却通往复杂。想象力丰富是好还是坏呢？怎么觉得苦涩有点甜甜的？先是沉默上了，后来吻也停了，就慢慢一边爱一边哭着。